资治通鉴卷第266，后梁纪一，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。开平元年春正月辛巳，梁王修兵于贝州。淮南节度使兼侍中、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沃既得江西，骄侈亦甚，为节度判官周隐曰：“君卖人国家，何面复相见？”遂杀之。由是将佐皆不自安。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齐章将兵屯上高，师周与湖南战，吕有功，沃计之。师周惧，谋于齐章曰：“马公宽厚，吾欲逃死焉，可乎？”章曰：“兹是君自图之，吾舍可断，不敢谢。”师周遂奔湖南，章纵其奴使亦去。师周扬州人也。沃居丧，昼夜酣饮作乐，然实为之竹以击球，一竹费钱数万，或单骑出游，从者奔走道路，不知所知。左右牙指挥使张浩、徐温弃剑，我怒曰：“汝为我不才，何不杀我自为之？”二人惧，沃选壮士，号东院马军，广属亲信为将吏，所属者世世骄横，凌灭勋旧，号温前谋作乱。沃赴行密之事，有亲军数千营于牙城之内，沃迁出于外，以其地为设场。号温由是无所惮。沃之镇宣州也，命指挥使朱思情、范思从、陈凡将亲兵3000及四卫召归广陵。号温使三将从秦培及江西因戍洪州，乌以谋叛，命别将陈佑往诛之，又见道兼行，6日至洪州，微服怀短兵进入秦培帐中，培大惊，又告之故，乃召思情等饮酒，又属思情等罪，执而斩之。沃闻三将死，亦计号温，欲诛之。丙戌，沃陈逝世，号温率牙兵200路刃直入庭中。沃曰：“尔果欲杀我也？”对曰：“非敢然也。欲诸王左右乱政者耳，因属沃亲信10余人之罪，腋下以铁抓击杀之，谓之兵谏。诸将不与之同者，号温稍以法诛之。”于是军政悉归2人，沃不能治。初，梁王以河北诸镇皆服，为幽仓卫下，故大举伐之，欲以歼诸镇之心。继而潞州内叛，王稍迎而还，威望大举，恐中外因此离心，与素受善以镇之。丁亥，王入馆于魏，有疾卧府中，罗绍威恐王袭之，入见王曰：“ 今四方称兵为王患者，皆以一代唐氏为名，王不如早灭唐，以绝人望。王虽不许，而心得之，乃即归。人引至大梁。贾臣，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仪举至大梁涝王，仪举请以臣礼见。王依之升阶，仪举曰：“殿下功德在人，三陵改补，皇帝方行顺禹之事，臣安敢违？”乃北面拜舞于庭，王侧身避之，以举还言于帝曰：“元帅有受禅之意矣。”帝乃下诏，以二月禅位于梁。又遣宰相以书谕王，王辞。河东兵游屯长子，欲窥泽州。王命保平节度使康怀真悉发京兆同化之兵屯晋州以备之。二月，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，仁子召宰相率百官以元帅府劝进，王遣使却之。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兼劝进者相继。三月癸未，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，将兵及幽州。庚寅，唐昭宣帝召薛仪举再议大梁与禅位之意，又召礼部尚书苏洵及百官间议大梁。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遣其子传僚传贯讨卢杞于温州。贾臣，唐昭宣帝将御札禅位于梁，以设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，礼部尚书苏洵复之。设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，翰林学士张策复之。御史大夫薛仪举为押金宝使，尚书左丞赵光逢复之，率百官备法驾以大梁。杨涉子执使馆宁氏言于涉曰：“大人为唐宰相，而国家至此，不可谓之无过。况手持天子喜寿与人，虽保富贵，乃千载何？何辞之？”涉大骇曰：“汝灭无足。”神色谓之不宁者数日。策敦煌人，光逢隐之子也。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齿贪暴，常虑幽州城不顾，驻管于大安山曰：“此山四面悬绝，可以少制众，其动与壮丽拟于地者，选美女食其中，与方士炼丹药，求不死。西敛境内钱，易于山巅，令民间用秦泥为钱。”又进江南茶商，无得入境，自采山中草木为茶，欲之。仁恭有爱妾罗氏，其子守光通焉。仁恭仗守光而斥之，不以为子庶。李思安引兵入其境，所过焚荡无余。 下四月即有，直抵幽州城下。人工犹在大安山，城中无备，机智不守。守光自外引兵入，登城据守，又出兵与思安战，思安败退。守光遂自称节度使，领部将李小喜、袁行钦将兵攻大安山，人工遣兵拒战，为小喜所败，鲁人工已归，求于别事。人工将左及左右，凡守光素所误者，皆杀之。银葫芦都指挥使王思同率步兵三千，身后八军巡检使李成约率步兵二千奔河东。守光地守旗奔契丹，未几亦奔河东。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以成约为匡霸指挥使，司同为飞腾指挥使。司同母人公之女也。梁王使御金祥殿，受百官称臣，下书称教令，自称曰寡人。辛亥，领诸监表部级皆去唐年号，但称月日。丙辰，张文蔚等至大梁。卢吉闻前船辽等将至，将水军拒之于青澳。前船贯曰：“及之精兵尽在于此，不可与战。”乃自安固舍州，见道袭温州。戊午，温州溃，秦吉斩之。吴王刘以都建使吴章为温州制治使，命传刘等移兵讨卢约于楚州。壬戌，梁王更名皇，王兄权欲闻王将及帝位，谓王曰：“诸三尔可作天子乎？”甲子，张文蔚、杨涉、程璐自上元义从策保，诸司各备一位鲁部前导，百官从其后，至金祥殿前陈之。王丕衮冕即皇帝位，张文蔚、苏洵、奉策升殿进读，杨涉、张策、薛仪举、赵光逢以赐奉宝升殿，独以将率百官舞蹈称贺。帝遂与文蔚等宴于玄德殿。帝举酒曰：“朕辅政未久，此皆诸公推戴之力。”文蔚等惭惧，俯伏不能对，独苏洵、薛仪举及刑部尚书张一盛称帝功德以应天顺人。帝复与宗亲饮薄于宫中，酒酣，朱全玉忽以头穷及盆中迸散，逆帝曰：“诸三如本砀山一民也，从皇朝为道，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极矣。乃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，自称帝王，行当族灭，悉以薄为。”帝不义而罢。乙丑，命有司告天地宗庙社稷。丁卯，遣使宣谕州镇。戊辰，大赦，改元，国号大梁。 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，皆如前代故事。唐中外旧臣官爵并如故，以汴州为开封府，命曰东都。以故东都为西都，废故西京，以京兆府为大安府，置右国君于大安府，更名魏博曰天雄君，迁济阴王于曹州，见之以疾，使贾氏守之。新魏以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，以宣武长书记太傅卿敬祥之崇政院士，以备顾问参谋议，于晋中呈上旨，宣于宰相而行之。宰相非晋对时有所奏请，即以受旨应复请者，皆据济事因崇政院以闻，得旨则复宣于宰相。祥为人臣身有智略，在幕府30余年，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。祥尽心勤劳，昼夜不寐，自言为马上乃得休息。帝性暴戾难尽，人莫能测，唯祥能识其意趋，或有所不可，祥未尝显言，但微视迟疑，帝意已悟，夺为之改意，善待之计，祥谋居多。追尊黄高祖考比以来，皆为帝后。黄考成为列祖文穆皇帝，比王氏为文惠皇后。初，帝为四镇节度使，凡仓库之籍，至建昌院以领之。至是，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有文为开封尹，判院事，掌凡国之金谷。有文本康氏子也。乙亥，下至削夺李克用官爵。是时，为河东凤翔、淮南称天佑，西川称天父年号，于皆秉梁征朔，称臣奉贡。蜀王与弘农王以喜诸道，云欲与齐王、晋王会兵兴复唐氏，卒无应者。蜀王乃谋称帝，下教欲统内利民，又为晋王书曰：“请各地一方，似朱温济平，乃访唐宗室立之，退归藩服。”晋王复书不许，曰：“是于此生弥感失节。”唐末之诸宦官也，诏书至河东。晋王逆监军张成业于胡律寺，斩罪人以应诏，致仕复以为监军，待之加厚。成业亦为之竭力。齐王治军甚宽，待士卒简易，有告部将伏招反者，齐王执意其家，悉去左右，蜀寝惊粟而还，由是众心悦服。然御军无纪律，即闻唐王以兵雷地促，不敢称帝，但开齐王府至百官，名其所居为宫殿，妻称皇后，将吏尚书称监表，编善号令多拟帝者。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率吴王刘举兵讨梁，曰：“纵无成功，犹可退保行月，自为东地。奈何交臂是贼，为中古之羞乎？”刘时以隐为不遇于唐，必有怨心。即闻其言，虽不能用，心甚异之。五月丁丑朔，以御史大夫薛以举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假武顺节度使赵王王荣守太师，天雄节度使叶王罗绍威守太傅，义武节度使王楚直兼侍中。契丹遣其臣袍户梅老来通号，帝遣太府少卿高齐报之。初，契丹有八部，部各有大人，相与曰：“推一人为王。”简齐国以号令诸部，每三年则以次相待。咸通末，有袭尔者为王，徒于史大。其后亲得为王，乘中原多故，时入道边。即阿保机为王，由熊勇，五姓西及七姓氏为，达达显亦属之。阿保机姓耶律氏，视其强，不肯受待。久之，阿保机即黄头氏为还，七部结之于境上，求如约。阿保机不得已，传其骨，且曰：“我为王九年，得汉人多，请率种落居古汉城，与汉人守之，别自为一部。”七部许之。汉城，古后魏华严县也，地夷五谷，有盐池之利。其后阿保机稍以兵击灭七部，复并为一国。又北侵侍卫女真，西取突厥故地，击西灭之，复立西王，而使契丹兼其兵。东北诸夷皆未服之。是岁，阿保机率众三十万寇云州，晋王与之联合，面会东城，约为兄弟，言之帐中，纵酒，握手尽欢，约以今冬共积粮，或劝晋王，因其来可擒也。王曰：“仇敌未灭而失信夷狄，自亡之道也。”阿保机留旬日乃去。晋王赠以金增数万，阿保机留马三千匹，杂畜万计以酬之。阿保机归而备盟，更复于梁，晋王由是恨之。己卯，以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，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镠为吴越王，假青海节度使刘隐，威武节度使王审之兼侍中，仍以隐为大鹏王。癸未，以全知荆南留后高继昌为节度使，荆南旧统八州，潜伏以来寇乱相继，诸州皆为林道所据，独于江陵。继昌道观诚意残毁，户口凋耗，继昌安吉流散， 民皆复业。已有立兄权欲为广王，子有文为博王，有归为颖王，有章为福王，有真为君王，有雍为贺王，有辉为建王。辛卯，以东都旧地为建昌宫，改判建昌院士为建昌宫使。壬辰，命保平节度使康怀真将兵80,000会魏博兵攻潞州。甲午，召费枢密院，其执事皆入于崇政院，以知院士敬祥为院使。礼部尚书苏洵及其子起居郎凯，自谓有功于梁，当不赐擢用。洵朝夕望为相，帝薄其为人。敬祥及殿中见李振亦比之。祥言于帝曰：“苏洵唐之痴枭，卖国求利，不可以立于维新之朝。”戊戌，赵洵及刑部尚书张一等15人并乐致仕。凯赤归田里，寻父子乃至河中以诸有谦。卢约以处州降吴越。弘农王以鄂越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，越州刺史陈之心为越州团练使，卢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，别将许玄应为监军，将水军30,000以击楚。楚王马殷甚惧，靖江军使杨定真贺曰：“我军胜矣。”殷问其故，定真曰：“夫战聚则胜，交则败。今淮南兵直趋吴城，是交而轻敌也。而王有惧色，吾士已知其必胜也。”因命在成都指挥使秦彦辉将水军30,000扶江而下。水军副指挥使黄凡率战舰300屯浏阳口。六月，存等遇大雨，引兵还至越堤北，彦辉追之，存硕战不利，乃谓殷书诈降。彦辉使谓殷曰：“此必诈也，勿受。”存与彦辉加水而阵，存遥呼曰：“杀降不降，公独不畏子孙计也。”彦辉曰：“贼入无境而不击，惜故子孙，鼓噪而进。”存等走，黄凡自浏阳绝江，与彦辉合击，大破之，直存及心之，皮将死者100余人，士卒死者以10,000，或战舰800艘，威以余众遁归。彦辉遂拔越州。因是存知心之父，未遇之。二人皆骂曰：“丈夫以死报主，肯是贼乎？”遂斩之。许应玄，弘农王之父心也，常遇政事。张浩、徐温因其败，收斩之。楚王因遣兵会吉州刺史彭干攻洪州，不克。怀王真至潞州，昭义节度使李嗣昭、副使李嗣弼必成据守，怀真昼夜攻之，半月不克，乃筑垒穿油盐堑而守之，内外断绝。 晋王以藩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，率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、马步都虞后李存章、先锋指挥使史建堂、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、横冲指挥使李嗣源、季将安金泉就潞州。嗣弼，客修之子，嗣本，本姓张，建堂，静思之子，金泉，代北人也。进兵攻泽州，帝遣左沈永军使范雎石将兵救之。贾银以平卢节度使韩建守司徒，同平章事。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楚兵攻江陵。荆南节度使高继昌引兵屯公安，举其粮道，彦恭败，楚兵一走。刘守光既求其父，自称卢龙刘后，遣使请命。秋七月甲午，以守光为卢龙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静海节度使屈玉卒，丙申，以其子全知刘后号为节度使。雷彦恭攻越州不克。丙午，赐河南尹张全一名宗室。辛亥，以吴越王刘兼淮南节度使，楚王殷兼武昌节度使，各充本道招讨制治使。仅周德威避于高河，康怀真遣亲骑都头秦武将兵击之，武败。丁巳，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怀真为潞州行营都统，处怀真为行营都虞后。思安将河北兵西上，至潞州城下，刚筑重城，内以防奔突，外以聚援兵，谓之家寨，调山东民馈军粮。德威日以轻骑超之，思安乃自东南山口筑甬道，筑于家寨。德威与诸将互往攻之，排墙填堑，一昼夜间数十发，粮兵疲于奔命。家寨中出除木者，德威则超之，于是粮兵避避不出。九月，雷彦恭攻岑阳、公安，高继昌击败之。彦恭贪残累其父，专以焚掠为事。京湖间常披其患，又附于淮南。丙申，诏削彦恭官爵，命继昌与楚王殷讨之。蜀王会将佐亦称帝，皆曰：“大王虽忠于唐，唐以亡矣，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。”冯娟读献议，请以蜀王称制，曰：“朝兴则魏爽称臣，贼在则不同为恶。”王不从，娟渡门不出。王用安抚副使长书记韦庄之谋，率吏民哭三日。己亥，即皇帝位，国号大蜀。辛丑，以前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吉为中书令，韦庄为左散骑常侍，判中书门下侍。阆州防御使唐道习为内枢密使，庄建肃之孙也。蜀主虽目不知书，好与书生谈论， 粗小其理。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，蜀主礼而用之，使修举故事，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。蜀主长子教书郎宗仁又已即废，立其次子秘书少监宗义为遂王。冬十月，高继昌遣其将尼可福会楚将秦彦辉攻朗州，雷彦公遣使起降于淮南，且告急。弘农王遣将灵业将水军屯平江，李饶将部骑屯浏阳以救之。楚王因遣越州刺史许德勋将兵拒之，灵业进屯狼口。德勋使善游者50人以木枝叶覆其手，持长刀扶江而下，夜犯其营，且举火。夜军中惊扰，德勋以大军进击，大破之，追至鹿角镇秦夜，又破浏阳寨秦李饶，略上高唐年而归，斩叶饶于长沙市。11月甲申，加马指挥使尹浩攻晋江朱岭寨，拔之。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其弟守光忧其父，即将吏大哭曰：“不义吾家生此宵境，吾生不如死，是与诸君讨之。”乃发兵击守光，互有胜负。天雄节度使叶王绍威谓其下曰：“守光以窘急归国，守文孤立无援，沧州可不战俘也。”乃谓守文书，欲以祸福。守文一恐梁长须袭其后，戊子，遣使请降，以子延佑为质。帝俯首曰：“少微折简，省10万兵，加守文中书令，抚纳之。”初，帝在藩镇用法言，将校有战末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拔队斩。士卒失主将者，多亡佚不敢归。帝乃命凡军士皆闻其面以记军号，军士或思乡里逃去，官金则直之送所属，无不死者，其乡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据山泽为道，大为州县之患。人吟诏赦其罪，自今虽闻面一听还乡里，倒减17、18。淮南右都押牙米至成等将兵渡淮袭颍州，克其外郭。刺史张石据子城据守。晋王命李存章攻晋州，以分上党兵士。12月壬戌，召河中陕州发兵救之。甲子，召发部骑5000救颍州，米至成等引去。丁卯，进兵寇明州。淮南兵攻信州，刺史微子昌求救于5月。2年春正月癸酉朔，蜀主登兴义楼，有僧掘一墓以献，蜀主命范僧1000人以报之。翰林学士张格曰：“小人无故自残，赦其罪以幸矣， 不以复重讲以拜风俗。蜀主乃止。丁丑，蜀以韦庄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辛巳，蜀主祀南郊。壬午，大赦，改元武城。晋王居发于守，并堵周德威等退屯乱柳。晋王命其弟内外藩汉都知兵马使镇武节度使克宁、监军张成业、大将李存章、吴拱、长书记卢志、立其子晋州刺史存续为嗣，曰：此子志气远大，必能成无事，尔曹善教导之。辛卯，晋王谓存续曰：四昭恶于重围，吾不及见矣。四藏弊，如与德威备所竭力救之。又谓克宁等曰：以亚子类汝。亚子存续小名也，言中而足。克宁刚继军府，中外无感喧哗。克宁九总兵柄，有次立之势，时上党为未解，军中以存续年少，多窃议者，人情汹汹。存续惧，以位让克宁。克宁曰：汝种嗣也，且有先王之命，谁敢为之？将吏与夜见存续，存续方哀哭未出。张成业入谓存续曰：大孝在不坠基业，多哭何为？因服存续出，席位为河东节度使。晋王李克宁首率诸将拜贺，王悉以军府事委之，以李存章为河东军长史，马步都虞后。新王之时，多宠戒胡人及军事，侵扰世嗣。存章既领职，执其由暴横者戮之，旬月间城中肃然。吴越王刘遣兵攻淮南甘露镇，以救信州。蜀中书令王宗吉与朱甲子为罪长，且视其功，专权交字。唐道习以为枢密使，宗吉有以名呼之，道习心贤之，而视之于谨。宗吉多数党友，蜀主亦恶之。二月甲辰，以宗吉为太师，罢政事。蜀以户部侍郎张阁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阁为相，多迎合主义，有圣己者，必以计排去之。初，晋王克用多养军中壮士为子，宠誉如真子。及晋王存续立，诸甲子皆年长卧兵，心样样不服，或脱籍不出，或见新王不败。李克宁权位既重，人情多向之。甲子李存浩因说克宁曰：兄中弟及，自古有之，以书败职与李安乎？天与不取，后悔无及。克宁曰：吾甲是以慈孝闻天下，先王之业苟有所归，无复何求？ 汝勿妄言，我且斩汝。”克宁妻孟氏素刚悍，诸甲子各遣其妻入睡孟氏。孟氏以为然，且虑与谢及祸，朔以破克宁。克宁性怯，朝夕祸于众言，心不能无动。又与张成业、李存章相失，朔峭让之。又因事擅杀都虞后李存志，又求领大同节度使，以豫朔应州为巡署，晋王皆听之。李存浩等为克宁谋，因晋王过其地，杀成业、存章，奉克宁为节度使，举河东九州赋于梁，执晋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。太原人史敬荣少是晋王客用，居帐下，见亲信。克宁欲知府中因事，召敬荣密以谋告之。敬荣仰许之，入告太夫人。太夫人大骇，召张成业，知晋王谓之曰：“先王把此儿婢受公等，如闻外间谋欲复之，但至吾母子有弟，勿送大梁，自他不以累公。”成业惶恐曰：“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，此何言也？”晋王以克宁之谋告，且曰：“至亲不可自相鱼肉，吾苟必位，则乱不作矣。”成业曰：“克宁欲投大王母子于虎口，不除之，岂有权理？”乃召李存章、吴起及甲子李存敬、常执军使朱守殷，使因为之备。壬戌，置酒会诸将于府舍，府甲指克宁、存浩于座。晋王刘替属之曰：“而向以君府让叔父，叔父不取，今事已定，奈何复为此谋？人已无母子，为仇仇乎？”克宁曰：“此皆谗人交构，夫妇何言？”是日杀克宁及存浩。癸亥，镇杀济阴王于曹州。追谥曰唐哀皇帝。甲子，蜀兵入归州，执刺史张唐。辛未，以韩建为侍中，兼建昌公使。李思安等攻潞州，久不下，士卒疲弊，多逃亡。晋兵游屯于吴寨，帝疑晋王客用诈死，与赵兵还，恐晋人蹑之，乃亦自至泽州应接归师。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俊将兵驱泽州。三月，壬申朔，地发大梁。丁丑，赐泽州。辛巳，刘知俊至。壬午，以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。癸巳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玉卒。帝以李思安久无功，王将校四十余人，士卒以万计，耿必必自守。遣使赵毅行在。甲午，雪思安官爵，乐归本贯充役，斩监押杨敏珍。见李嗣昭固守余年， 城中资用将竭，四朝登城，演诸将作乐。刘使众四朝卒，四朝密拔之，座中皆不绝。抵朔遣使赐四朝诏，欲降之。四朝焚诏书，斩使者。帝留泽州巡余，欲召上党兵还，遣使就与诸将议之。诸将以为李克用死，余无兵且退，上党孤城无援，请更留巡阅以祀之。帝从之，命增运储粮以馈其军。刘知俊将精兵万余人及禁军，斩获甚众，表请自刘公上党，车驾移还京师。帝以关中空虚，吕其人亲同化，命知俊修兵长子旬日，退屯晋州，四五月归镇。蜀太师王宗吉即罢相，愿望因旭阳死事谋作乱，上表以为臣官欲大臣，亲则长子，国家之事休戚视同，今楚二未定，必生立阶，陛下若以宗义才堪继承，以早行策礼，以臣为元帅，兼总六军，倘以十方艰难，宗义充佑，臣安敢持谦，不当重视。陛下既正位难灭，军旅之事已委之臣下，臣请开元帅府，主六军印，征戍征发，臣悉专行。太子事善于臣昏，微臣卧兵于环卫，万事基业为陛下裁之。蜀主怒，隐忍未发，以问唐道习，对曰：宗吉威望，内外设伏，足以统御诸将。蜀主亦疑之。己亥，宗吉入县，辞色备慢，蜀主遇之，宗吉不退，蜀主不堪其愤，命卫士扑杀之，贬其党御史中丞郑谦为维州司户，卫尉少卿李纲为汶川尉，皆赐死于路。初，晋王克用卒，周德威我重兵在外，国人皆疑之。晋王存续召德威，使引兵还。夏四月辛丑朔，德威至晋阳，留兵城外，独徒步而入，扶先王柩，哭疾哀。退夜四王李慎公，众心由是释然。癸卯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赦罢为右仆射，以吏部侍郎于京为中书侍郎，翰林学士程旨张策为刑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京从之兄子也。家寨奏余无进兵以引去，帝以援兵不能复来，潞州必可取。丙午，自泽州南还，人子至大梁，梁兵在家寨者亦不复设备。晋王与诸将谋曰：上党河东之藩蔽，无上党是无河东也，且诸温所惮者独先王耳，文无心力，以为童子未贤军旅， 必有交代之心。若见精兵背道趋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取威定霸，在此一举，不可失也。张成业亦劝之行，乃遣成业及判官王坚起师于凤翔，有遣使录契丹王阿保机求济兵。齐王衰老，兵若才竭，竟不能应。晋王大悦士卒，以前昭义节度使丁会为都招讨使，甲子率周德威等发晋阳。淮南遣兵叩石首，襄州兵败之于禅港，又遣其将李后将水军万五千取荆南，高继昌逆战，败之于码头。己巳，晋王军于黄辇，举上党45里。五月辛未朔，晋王伏兵三垂冈下，劫弹大雾，晋兵直抵家寨，梁军无斥后，不意晋兵之至，将士尚未起，军中惊扰。晋王命周德威、李嗣源分兵为二道，德威攻西北隅，嗣源攻东北隅，田堑烧寨，鼓噪而入，梁兵大溃，难走。招讨使伏道昭、马岛为晋人所杀，失亡将校士卒以万计，委弃资粮器械山积。周德威等至城下，呼李嗣昭曰：“先王已轰，今王自来破贼家寨，贼已去矣，可开门。”嗣昭不信，曰：“此必为贼所得，使来狂我耳。”欲射之，左右指之。嗣昭曰：“王果来，可见乎？”王自往呼之。嗣昭见王白服，大痛击绝，城中皆哭，遂开门。初，德威与嗣昭有隙，晋王客用，临终为晋王存续曰：“晋通忠孝，无爱之深，今不出重围，岂德威不忘旧怨也？汝未吾以此意喻之，若路为不解，吾死不瞑目。”晋通嗣昭小名也。晋王存续以告德威，德威感气，由是战家寨甚利，既与嗣昭相见，遂欢好如初。唐怀真以100余骑自天井关遁归，帝闻家寨不守，大惊，继而叹曰：“生子当如李亚子，克用为不亡矣，只如吾儿屯泉耳。”赵所在安吉散兵。周德威、李存章常上进驱泽州，刺史王班素失人心，众不为用。龙虎统军牛存杰自西都将兵应接家寨溃兵，至天井关，谓其众曰：“泽州要害地，不可失也，虽无诏旨，当救之。”众皆不欲，曰：“晋人盛气方锐，且众寡不敌。”存杰曰：“见危不救，非义也，为敌强而避之，非勇也。” 遂举策引众而前，至泽州，城中人以纵火宣灶，欲应晋王。班弼牙城自守，存节制乃定。晋兵寻至，袁成穿地道攻之，存节昼夜拒战，凡旬又三日。刘知俊自晋州引兵救之，德威焚工具，退保高平。晋王归晋阳，修兵行赏，以周德威为镇武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命周县举贤才，处贪残，宽租赋，抚孤穷，深冤滥，尽奸盗，境内大治。以河东地辖兵少，乃训练士卒，领骑兵不见敌，无得乘马，部分已定，无得相逾越，即刘决以避险，分道并进，其会无得差鬼客，犯者必斩，故能兼山东取河南，由士卒精整故也。初，晋王客用平王行于，唐昭宗许其承制封拜，使方镇多行墨制，王持与之同，每除吏必表文。至是晋王存续，使承制除吏。晋王得张成业，以兄视之，每至其地，升堂拜母，赐位甚厚。潞州为首历年，市民动馁，死者太半，势力萧条。李嗣昭劝客农桑，宽租缓刑，数年之间，君臣顽覆。靖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卒，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之贵州事。壬申，更以许州中武军为匡国军，同州匡国军为中武军，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。乙亥，楚兵寇鄂州，淮南所属知州秦培击破之。淮南左牙指挥使张浩，右牙指挥使徐温专制军政，弘农威王心不能平，欲去之而未能，二人不自安，共谋事亡，分其地以陈于梁。戊寅，好遣其党季祥等事亡于寝室，诈云暴轰。己卯，好及将吏于府庭，家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，令诸将悉去未从，然后入。好厉声问曰：“四王已轰，君府谁当主之？”三问莫应。好气色易怒。幕僚严可求前密启曰：“君府至大，四境多余，非公主之不可，然今日则恐太素。”号曰：“何谓素也？”可求曰：“刘威、陶雅、李煜、李简，皆先王之党仪，公今自立，此曹肯为公下乎？不若立幼主辅之，诸将孰敢不从？”好默然久之，可求因禀左右，即书一纸至袖中，挥铜列亦使宅贺，众莫测其所为。既至，可求贵读之，乃太夫人史氏教也。大要言：先王创业艰难，四王不幸早逝，龙眼次当立， 诸将以无复杨氏善开导之，此旨明切，好气色皆举，以其义正不敢夺，遂奉威王帝龙眼称淮南留后，东面诸道行营都统。既罢，副都统朱瑾亦可求所居，曰：今年十六七，即横戈跃马，冲犯大敌，未尝未涉，今日对号，不觉流汗，公面折之如无人，乃至仅匹夫之勇，不及公远矣，因以凶视之。号以徐温为浙西观察使，镇润州。言可求说温曰：公舍牙兵而出外藩，好必以弑君之罪归公。温惊曰：然则奈何？可求曰：好刚愎而暗于事，公能见听，请为公图之。使副使李承嗣参与军府之政，可求又说承嗣曰：好凶威如此，仅出徐于外，亦不徒然，恐亦非公之力。承嗣深然之，可求往见号曰：公出徐公于外，人皆言公欲夺其兵权而杀之，多言亦可畏也。号曰：幼牙欲之，非无意也，业以行矣，奈何？可求曰：只知义耳。明日，可求邀号及承嗣聚议温。可求瞋目则温曰：古人不忘一饭之恩，况公杨氏宿将，今又似出力多事之时，乃求自安于外，可乎？温谢曰：苟诸公见容，温何敢自专？由是不行。号之可求因复温，夜遣道赐之，可求之不免，请为书辞府主。道执刀临之，可求操笔无惧色，道能辨字，见其辞旨中状，曰：公长者，吾不忍杀，略其才以复命，曰：捕之不获。好怒曰：吾欲得可求手，何用才为？温与可求谋诸号，可求曰：非中太章不可。太章者，合肥人，实为左监门卫将军。温使亲将翟虔告之，太章闻之喜，密结壮士三十人，夜刺血相引为誓。丁亥旦，直入斩号于牙堂，并其亲近。温使曝好弑君之罪，缓季祥等于是，以西宫白太夫人。太夫人恐惧，大泣曰：吾儿充幼，祸难如此，愿保白口归泸州，公之惠也。温曰：张浩弑逆，不可不诛，夫人宜自安。初，温与浩谋事威王。温曰：参用左右牙兵，心必不一，不若独用吴兵。浩不可。温曰：然则独用公兵。浩从之。至是，穷至逆党，皆左牙兵也，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也。龙眼以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， 君府事咸取绝焉，以严可求为扬州司马。温姓陈毅，字奉简简，虽不知书，使人读御宋之词而觉之，皆重情理。先是张浩用事，刑罚酷滥，纵亲兵飘夺势力。温谓严可求曰：“大事已定，吾与公备当力行善政，使人解衣而勤耳。”乃立法度，尽强暴，举大纲，军民安之。温以军旅为严可求，以财富为知济官骆之祥，皆趁其职。淮南谓之严骆。己丑，契丹王阿保机遣使随高齐入贡，且求策命。抵父遣司农卿浑特赐以手诏，曰：“共灭沙陀，乃行封册。”人臣家寨诸将亦却待罪，皆赦之。帝赏牛存杰全泽州之功，以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。雷彦公引元江还朗州以自守，秦彦辉顿兵月余不战，彦公守备稍懈。彦辉使皮将曹德昌率壮士夜入自水斗，内外举火相应，城中惊乱。彦辉鼓噪坏门而入，彦公轻舟奔广陵，彦辉鲁其弟彦雄送于大梁。淮南以彦公为节度副使。先是李州刺史向归与彦公相表里，致仕亦降于楚，楚使得李朗二州。蜀主遣将将兵会骑兵五万攻雍州，进张成业亦将兵应之。六月壬寅，以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以拒之。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于洛阳，朱友宁之妻泣诉于帝曰：“陛下化家为国，宗族皆蒙荣宠，妾夫独不幸，因王师范叛逆死于战场，今仇仇犹在，妾诚痛之。”帝曰：“朕积望此贼。”即有遣使就洛阳卒之，使者先凿坑于地侧，乃宣敕告之。师范圣臣宴聚，与宗族列坐，谓使者曰：“死者人所不免，况有罪乎？余不欲使机师长幼无序，久既行，命自幼及长隐于坑中戮之。”死者凡200人。丙辰，刘知俊及右国节度使王仲师大破骑兵于木谷，尽蜀兵皆隐归。蜀立遂王宗义为太子。帝欲自将击潞州，丁卯召会诸道兵。湖南判官高玉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，收其征以善军，楚王因从之。秋七月，因奏于汴京襄唐颍富州，至回土物运茶于河南北，卖之以一增矿战马而归，仍遂贡茶25万斤，诏许之。 湖南尤氏富善。壬申，淮南将吏请于李衍，承志受杨龙衍淮南节度使，东面诸道行营都统，同平章事、弘农王。中太章赏伯，太章未尝自言，后余年因罪与诸将争言而及之，或告徐温，以太章愿望请诛之。温曰：“是无过也。”擢为滁州刺史。